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鲍伟聪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终于向左倾意识形态基地嘅荷里活咧，就全力开炮。此举咧，你听嗰个字面咧，就如果执行得到咧，就会一举击杀美国嘅影视制作工业。咁原来咧，佢就净系咧发咗一张 Twitter。呢个 Twitter 咧，嗰个信息啊非常之简单。佢话咧美国嘅电影咧工业咧近年咧走向衰落，为咗保护美国嘅工业电影呢个行业咧，所以佢认为佢已经责成商务部长就签署一项禁令，就系咧日后所有唔喺美国本土制作嘅电影咧，如果要喺美国上映咧，系要加100%嘅关税。嗱，呢个 Twitter 咧只不过系好简单几行。嗱，个细节咧系又系咧系未曾宇宙嘅，之但系咧你就呢几行呢几句说话嚟到评论咧，就已经引起荷里活同埋美国电影制作人咧就一片极大嘅恐慌。嗱，但系我喺我角度嚟睇咧，我认为你就呢几行咁样咧，个警告同埋个宣布咧，我觉得技术上系无法执行嘅。乜嘢叫做唔喺美国本土制作嘅电影啊？就你怎样去界定呢？怎样样去加税呢？加税的标准在哪里呢？还有加多少呢？我举例来讲，一个你一个美国人在个网络那里呢订制一个中国的 Tmall 那个邮件呢，是输送入来的一个用中国制造的，譬如说不知道一个 sofa， 那个 sofa 呢，那个价值呢是$200。咁你就$200个价格，你加佢100%咧，关税咧就即系入到嚟你报关啊，就$200就变咗$400，系咪？咁但系一个电影啊，佢嗰个制作个成本，你话譬如拍一套即系呢个叫职业特工队咁啊，呢个汤告老师佢个制作成本佢话报系$3亿，咁即系话呢套戏如果佢里边有5分钟嘅外景。譬如说在香港或者上海又或者中东那里拍摄，又或者他后期的制作那个特技配音还有这些其他的制作字幕这些就外判了去印度又或者第三世界或者泰国的话呢，那这套戏你即刻是合乎非本土制作的条件，是不是就这几项禁令，咁即刻咧，你就要入嚟报关，你喺美国上映咧，就要加多$2亿，系咪？两亿加$2亿，即系$4亿，即系全部电影、电视啊 ，Netflix 啊 ，Amazon 系冇得做嘅，系要全部停拍嘅。咁啊，而家呢个咧就唔知真唔真，就消息传来嗱，我都有少少怀疑啊。呢个消息系真定假？消息传来。有好多套大片咧，就即刻咧系停拍啦，系嘛？咁咧包括呢个大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即系拍过呢个《奥本海默》啊嘅一套戏叫做《The Odyssey》奥德赛。另外咧就 Marvel 嘅电影就系《Avengers》美国队长系嘛？有一集叫《Doom Day》就将会停拍。嗱呢啲咧就系华文啦，同埋咧，一啲我谂系对 Donald Trump 好不利啊，好憎恨嘅呢啲咧，传媒嗰度咧系报出嚟嘅。佢话因为呢两套大片咧，制作成本咧又系数以亿万美元计，正在美国以外地区拍摄，所以咧呢两套戏而家即刻停工。另外咧就仲有日本动画片。近年以宫崎骏为首的日本的那些卡通啦，即是动画啦，在美国的票房不断上升。此举呢就一定是打击日本的动画制作的工业。另外很多譬如说外国外语的电影呢就反而呢影响不大，因为这些外语电影在美国本土的票房呢是极为有限的，因为美国人看戏是很懒的。是唔中意一路听外国话，一路睇字幕嘅，所以咧几十年来咧， 香港片如果在美国有票房的呢，通常是限于功夫。所以呢，香港的电影演员如果你在美国为那里的观众所熟悉呢，只要你功夫身手是叻就得了。譬如说成龙英文讲嘢是不是流利呢，这个最其次。在技术上我觉得呢是没办法執行。所以呢Donald Trump 呢，我就预测他大胆少少，是我今次就是呢是会 U-turn 的。这个呢此举呢又是开天杀价。我哋大家而家慢慢咧，即系都会了解到，其实 Donald Trump 有对于好多国家，对于好多事情咧，佢唔系话净系话要关税，佢系用加关税作为一个工具。而且咧，荷里活咧咁多年咧，好多有头有面嘅编导啊、演员啊、明星啊呢啲咧，公开发表过咧憎恨 Donald Trump 嘅言论。嗱，此举系咪政治上嘅公报私仇、打击报复，同埋点样执行咧？阿鲍生？ 系咁啊！听到呢个消息咧，我都有啲诧异。诧异嘅地方唔系话100%嘅关税，同埋如何執行。系啊 ，Donald Trump 佢嘅初心就话咧，因为好多嘅美国电影唔喺美国制作啦，于是咧令到荷里活啦嘅收入同埋咧嗰啲人嘅工作机会咧就减少。哇！我听一听，有冇听错啊？荷里活从来唔系 Donald Trump 嘅盟友嚟嘅，而且。根据数据咧，就算即使啊丧失工作机会嘅系属于加州，因为加州咧系好多电影人驻扎或者喺度揾食嘅地方，无论编剧、导演或者系幕前幕后，或者系一啲工作室等等。咁啊，突然间 Donald Trump 悲天悯人，对民主党嘅重地加利福尼亚州，仲要对荷里活咧嘅工作机会咧就发声，仲要咧因为咁样而加100%关税。我觉得他今次呢这种曲线去救这个荷里活的方法呢，简直是落砒霜就倒虫一样。真的如果執行的话呢，荷里活真的多得你不少了。因为这样做呢不会令到荷里活的工作机会增加，只会令到荷里活的制作呢进一步减少，同埋呢甚至呢很多人呢就转行。这种这样的措施呢绝对是呢公布私仇，如果真的執行的话，就会令到荷里活的制作更加进一步就萎缩。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制作，包括刚才你提及的《职业特工队》的最后一集，之前那套狼人还有 Wolverine 那套死侍，这些电影其实很多已经不是在美国本土拍摄，有部分去了英国，受惠就是英国。咁有啲去咗澳洲同埋新西兰之类嘅地方，因为呢啲地方呢有啲税务嘅优惠，令到呢制作嘅单位呢可以豁免一啲税务，令到佢哋制作嘅成本呢就多咗。咁呢啲情况呢其实係所谓嘅全球化係一路出现緊㗎啦。特别係如果熟知香港嘅电影呢，其实好多时候呢十几年前已经将好多嘅后期制作搬咗去泰国呢啲比较成本平啲嘅地方，咁即系美国嘅情况一模一样啦。咁所以我觉得除咗執行力系执唔執行得到，同埋如何定义嗰个系美国电影，同埋如何去征收呢个100%嘅关税嘅时候咧，我进一步去谂就系呢个荷里活里边嘅人咧，一句声都唔敢出，因为佢唔知道 Donald Trump 呢一招咧究竟系帮佢定害佢，所以咧。而家我哋逐渐都習慣咗 Donald Trump 嘅呢啲咁嘅策略啦。系啊，佢噏嗰啲嘢咧，大家唔好太过认真住。第一，同埋要谂一谂，究竟佢嘅真正动机系乜嘢？佢唔系净系为咗钱嘅，背后可能系另外一啲嘅政治原因，或者佢要 make 紧一个 deal 同荷里活之间嘅呢啲大嘅电影公司啊、制作嘅单位啊，系咪里边咧仲有啲交易咧？咁呢个大家就要睇一睇啦。 所以呢一招咧，就萧琪其实放毒蛇个动机咧极之明显。佢咧第一句就话，其实为咗爱护美国嘅影视工业啊，同埋咧呢个，如果你将嗰啲制作咧喺外国咧系举行进行嘅话，呢个咧系有害国家安全。呢句说话，我相信系模仿自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嘅，即系香港特区咧最近咧。就是用一个软实力啊，这个为理由啊，就是话咧，其他好多嗰啲影视制作啊、文艺啊，都会有咧系软性咧系危害啊国家安全。我不排除呢句说话咧 是由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收集这些新闻，然后 fit 回去，是有人告诉他，因为这句说话在英语世界里面是很难成立一个逻辑的关系。怎会说一套电影你在外面制作就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呢？美国国家安全和一套电影在有五分钟的片段在外面拍和在本土拍有什么关系呢？Donald Trump 睇戏睇咗几十年，佢自己亦都参加过电影制作，佢冇理由唔知道。举个例嚟讲，喺1958年有一套荷里活嘅宗教大片，查路登希士顿主演，嗰套戏叫 Ben Hur， 香港咧就译做《奔墟》。呢套戏咧就系全由头到尾咧都系受到美国福音派基督教嘅影响，系咧宣扬圣经里面嗰个耶稣嗰个正面嘅形象，个目的呢就係将个福音透过电影传遍世界。呢套戏呢係全球票房横扫，係赚钱嘅。但係 Ben Hur 奔墟呢套戏呢有好多嘅外景呢就喺外国拍摄。其中一场著名嘅差唔多八分钟至十分钟嘅马车比赛，里面讲呢个主角同埋佢少年相识嘅好朋友反目成仇，喺嗰个罗马嗰、那个赛车竞技场露天嘅场嗰度一决雌雄嘅时候咧，佢呢套戏呢套大赛车咧就搬咗去西班牙嗰度搭外景，又为期咧系拍咗共四个月，剪出嚟啊个银幕上边咧系只有得十分钟唔够。另外有一套荷里活嘅大片，呢、這个绝对咧系喺帝国主义同埋咧宣扬所谓右翼嘅扩张嘅立场，当然亦都系讲历史。不过好奇怪，佢嗰个编剧本身咧系曾经系英国共产党员，就叫《沙漠枭雄》。《沙漠枭雄》嘅男主角彼得奥图系爱尔兰人，而且佢全片嘅外景制作几乎咧系可以咧喺晒搬晒去咧喺呢个沙地阿拉伯个撒哈拉大沙漠。嗱，呢套戏本身系点啊？有冇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可以讲系绝对冇，不但冇，而且为咧帝国殖民主义咧，系用马克思个角度嚟讲系涂脂抹粉。因为里边讲啊，二十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浪人罗伦斯去到中东咧，系联合阿拉伯嘅部落咧，系抗击土耳其鄂图曼帝国。嗱，呢套电影嘅立场亦都系咧系偏右嘅，可以讲。另外仲有齐雅歌医生呢套咧意识主题绝对反共嘅戏啦，吓唔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啦。佢里边大部分嘅外景咧都喺北欧芬兰嗰度拍。另外咧有一套个结尾 ending 嗰个大水坝咧就喺西班牙吓嗰处咧系拍啦。呢啲咧以 Donald Trump 今日嘅标准咧系危害国家安全，而且咧危害美国本土嘅影视制作啊嘅工作机会。所以咧要加税100%。如果呢啲戏喺今日制作咧，系冇可能咧拍摄得出嚟啊。咁所以咧呢个 Donald Trump 系用关税嚟讲咧，我讲有少少真系泄私愤啊。呢一次系咧系恐吓啊。其实荷里活啊，同埋 Netflix 啊，其他嘅电影制作，因为咧呢啲戏同埋呢啲平台而家打开睇咧，系里边嗰种左翼嘅意识形态充斥。所以我不认为佢呢一个咁嘅禁令。是会好似就叫吞并整个加拿大成为第51州一样。我不认为佢呢个禁令呢是可以執行得到。只不过呢是用关税做一个理由，里面呢是警告荷里活是改变佢嗰个制作方针。是呢从此要摒弃喺电影里面宣扬佢嗰种呢左翼唔人唔鬼唔三唔四嘅叫政治洗脑，包括最近呢套《白雪公主》系引起公愤，就系故意咧系用一个咧深呼吸嘅有拉丁族裔系统血统，但系冇观众缘，同埋呢个女主角最近咧系行出嚟喺奥斯卡颁奖礼啊等等其他嘅公开场合咧宣示一个政治立场，呢个政治立场系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恐怖组织。所以 Donald Trump 及其一班人呢睇到呢就觉得荷里活喺比华利山喺加州已经形成一个毒瘤。呢、這个毒瘤呢係要用某种嘅办法去解决。所以佢先我諗就提出呢个关税，係咪啊，白生？ 系咁，佢喺佢嘅社交平台里面第一句咧就话美国嘅电影产业咧 is dying， 即系就嚟死亡。咁究竟系咪事实呢？嗱，如果纯喺数字嚟讲，可能都系跌咗嘅。譬如话根据最新嘅资料咧，2024年咁就荷里活嗰啲制作室咧就花咗大约110亿美元咧喺个制作上面。咁啊，但系咧，相较于2022年咧，已经系跌咗20% 啦。咁好明显咧，系因为譬如话 Covid 啊，或者其他嘅原因咧，令到个成本咧就减少咗。咁但系实际上咧，令到荷里活电影除咗头先陶生你讲嗰啲左翼啊、左交嘅思想，令到人好厌烦入场之外咧，嗱，我哋要记得，其实喺2023年咧，美国嘅演员同埋编剧工会咧。是罢工的，那个罢工的影响很大，很多的电影当时是被迫停拍或者要延迟上映等等，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很多的收入和票房。另外还有洛杉矶的山火，亦都令到很多的演员或者工作室受到那个影响。那这些全部都是影响着荷里活的电影制作产业，不单单是一个外国的外包或者是其他国家提供的税务优惠抢走了荷里活的工作机会的。所以其实 Donald Trump 是借伤成毒，他表面上在这里喊着保护美国的电影产业，实际上其实他是向荷里活整个电影界发出一个明示，就话如果你哋以后咧唔听话或者唔根据翻佢嘅方向令美国更加伟大去创作咧，其实佢下一步咧就可以咧一样用关税嘅方式咧去碾死你哋荷里活。嗱，近期咧最新嗰套雷霆特工队 Thunderbolts 咧就票房唔错喎，因为以往根据嗰啲比较靠偏左嘅复仇者系列嘅外传咧，令到人好厌烦啦，票房低。咁今次呢套雷霆特工队咧，走翻啲比较正路啲，冇刻意地里面宣扬嗰啲左翼啊、平权啊、女权啊，或者系嗰啲骑呢嘅人种啊，咁嗰啲咧，咁令到观众睇翻一个比较正常，都唔系话特别出色嘅电影咧，就已经令到个票房咧复苏翻。所以嗱，佢话咧荷里活嘅电影工业 is dying 啊，依句未必系全部嘅事实，亦都唔系归咎于咧。纯粹是那个制作去了外国和外包了一些工序去其他国家。主要是个题材和那个意识形态的问题令到观众厌烦和不入场。当然啦，你要看看究竟其他国家的电影对于美国人来讲吸不吸引。但坦白讲，其实美国人的口味呢很单一的。以往其实在我做电影行业或者影视行业的时候，已经在很多发行商啊或者前辈里面听过，其实对于美国的市场呢，他们离不开呢都是那些炮谷电影除了是那些大制作啊、爆破啊、飞车啊之外呢，另外呢就是那些大量的 B 级片市场。那些 B 级片市场呢，主要是给那些劳工阶层或者那些即知识水平低甚至新移民看的。是甚至是嗰时话咧，系俾嗰啲有色人种睇嘅。咁所以点解嗰时好多嘅功夫片可以令到喺美国嘅市场咧，亦都大放异彩咧，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咧，其实美国人咧就嗰个电影嗰个口味同个市场咧唔难应付嘅，只不过近年咧真系有啲矫枉过正，为咗宣扬嗰啲左交嘅思想咧，令到美国人咧唔再入戏院。当然你要加埋 Netflix 或者其他嗰啲都有少少影响啦，亦都唔系未必系致命嘅影响啦。所以种种嘅原因之下咧，今次 Donald Trump 借啲耳讲完之后咧，都已经话会再同业界人士研究啊，个口风咧就放松晒啦。就所以多数咧呢单嘢咧系唔会成事嘅，陶生。 我有99.99999999%系不会成事。我一早已经话过，你判断 Donald Trump 咧佢嘅讲嘢咧。你是要用一个叫是不是他讲出来是不是 too bad to be true， 是不是太离谱呢，离谱到是违反三岁细路仔的常识呢，是不是这种东西为什么你明知道执行不到你会讲出来呢，讲出来不就开天杀价咯，就或者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咯， 就或者指桑骂槐咯，系嘛？所以其实对于荷里活嚟讲，嗰啲电影制作人同埋嗰啲出品人，其实最 get 到呢个意思，佢哋全部都系醒目仔嚟嘅，就知道咧呢十几廿年 Donald Trump 吓对荷里活整个电影工业个人嘅睇法，都唔系个人嘅睇法，就系咧全世界好多包括咧美国观众主流观众嘅睇法，就系你嘅电影越嚟越唔好睇。我哋一早都已经讲过，十年以来我每一年喺光明顶都提醒美国嘅奥斯卡电影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喺十年之后会冇人记得。之但系喺黄金时代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每一套美国嘅荷里活嘅奥斯卡金像奖嘅最佳电影咧，都可以经得起时间嘅考验。你由乱世佳人至到飞越疯人院，至到咧呢个阿金正传，一路到九十年代初期咧，奥斯卡颁奖礼咧系嘆嘆声嘅，里面佢就代表咧电影制作啊，佢艺术技术方面咧几乎系最高峰。当然佢唔系唯一嘅，咁啊仲有欧洲电影嘅，同埋第三世界啊、拉丁美洲呢啲都有好多出色嘅作品。啲大近二十年喺千禧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影视工业制作呢，就全部或者叫基本上就向政治说教那个左翼的方向呢是转向同埋呢是腐败，所以啲人咪唔睇囉，係咪？ 另外呢， 就算哈利波特呢个电影系列点会有可能你话喺美国制作呢，定係嗰啲外景一列火车长长呢都有好多个镜头喺英国北部或者苏格兰啊嗰个夏天嗰度，你睇啲古老嘅火车呢是用嗰啲烟通喷出嚟，呢个系有白烟咧喷出嚟，呢啲就咪就喺英国取景咯，系嘛？嗰、那个里边嗰个著名嘅嗰个巫术学校嘅饭堂啊，吓就喺牛津大学啊里边嗰啲古老嘅校舍嗰度取景。如果系咁，哈利波特冇一套戏咧，系可以喺美国上映，系嘛？但佢里边咧宣扬或者唔好宣扬啊，或者表达嗰个主题仍然系西方价值观嘅，啊，譬如话英国嘅寄宿学校啦。人际关系嘅里边嘅友情啦，啊，邪不能胜正里边嗰种童话世界啦，当然咧，亦都将巫术啊，系将佢变为一个疑似系反宗教或者系同宗教唔同嘅另一种信仰价值观嘅平衡时空。嗱，呢全部都系趣味、想象同埋咧创作。嗱，呢个咧就系你不能够用关税去嚟到衡量。所以 Donald Trump 佢好多时讲嘢，佢系故意激嬲一啲咧蠢人，或者咧系将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国家嘅问题咧聚焦。 系 例如佢对加拿大嘅态度，呢个明显咧就系不满杜鲁多咁多年嗰种软弱无能，所以佢话要将咧加拿大列为咧第五十一州，或者格陵兰同埋丹麦，佢话不排除出兵格陵兰。呢、这个咧就系表示格陵兰对于美国今后喺世界重整新秩序系至为重要，啊，即系呢个咧就系佢用嗰种雷霆咧嗰种腔调同埋嗰种语言咧，系去逼北约同埋丹麦咧，要将格陵兰里边嘅某种嘅行政管理或者对军事主权啊，系要放多啲出嚟，佢系要达到呢个目的。啊！呢个对于针对呢个加拿大，我亦都不相信咧，系佢又觉得由加拿大收翻嚟嘅关税咧系至为重要。呢、这个就系针对加拿大咁多年喺杜鲁多管治之下嘅堕落，嗰种吸毒同埋罪案，同埋芬太尼，同埋长期亲中喺美国嘅后院里边咧，系俾敌对势力渗透。所以卡尼上台，如果一见 Donald Trump 咧，有好多嘢嘅原则上佢会跪低，卡尼会跪低，同埋咧至少咧会签订一个协议啦，以后唔敢啦，我以后会咁会改善啦。对于荷里活或者美国电影制作工业亦都系咁，因为加州系一个咧极左嘅重灾区，同埋加州嘅州长纽森咧系亦系一个咧吓喺佢眼中，同埋喺常识标准嚟讲系嗰度好无能嘅。一个领袖，呢、这个前面咧再加埋哈里斯系做过加州嘅州长， 嗯， 同埋喺加州里边啊抢劫偷窃唔超过$900啊，可以咧系逍遥法外，差人唔理。所以呢一招咧，其实系整治成个加州呢个呢段腐烂嘅盲肠啊， 系啊， 所以里边咧嗰个意义咧系极之深层。 所以我认为这个所谓100%的关税没办法執行。但是要 call 你成班老板二十世纪霍士啊、华纳啊、华纳兄弟啊这些呢，就带埋嗰啲银行家即刻飞去白宫同佢开会。他一拍台话你哋以后好盛衰，唔好拍埋呢啲咁嘅垃圾。我唔想见到咧呢啲咧吓咩功夫熊猫啊吓，同埋咧有阿里巴巴参与投资嘅嗰啲电影。我唔想见到咧嗰啲电影里边咧吓你哋咧系政治审查，明明啊职业特工队里边啊有一场系汤告老师啊，唔系啊，嗰套叫做《壮志凌魂》啊 ，Top Gun 啊，系嘛？汤告老师嗰件 jacket 应该系有青天白日，讲紧第二次世界大战嘅美军嘅。你为咗中国市场，你将嗰场戏去删改啊，诸如此类吓、啊。又或者我唔想见到里边咧，你咪大爱包容啊，你系为黑人而黑人啊，为变性而变性啊，啊嗰啲咁嘅卡士啊，系乱咁嚟。我谂佢就系训斥几句，然后呢啲人翻去就识做，于是咧呢、這个关税嘅禁令咧就会喺一把头上边嘅一把刀，系你咧系警告呢班。其实做电影嘅人咧系最现实嘅，亦都可以讲咧话最睇钱份上最识 follow the money 嘅。Donald Trump 话美国电影 is dying 呢句说话，亦都系咧系乱噏嘅。譬如你话你咁话香港电影系嘛已死，咁你话真定假？整体嚟讲系真嘅，嗰啲戏院执晒粒啊，但系拍咗套叫做《破地狱》，英皇电影制作公司冇死到啊！啊，嗰套戏咧系嗰个票房咧1.6亿，以黄子华为首啊嘅香港电影，如果佢做主角咧，不但冇死，而且仲因为2019、2020年之后仲发达翻生，佢有一个舞台嘅第二生命，赚得仲多。所以点解叫点样叫荷里活电影工业已死咧？永远有得拗 啊！所以今次咧，除咗向荷里活明枪示警啊，叫啲老板识做之外咧，仲有一点咧，最新嘅消息就系呢个电影嘅制作同埋嗰个关税嘅问题咧，已经纳入咗咧美国同埋英国嘅贸易谈判里边，嗱，即刻见效啦！因为咧，其实我头先讲过，好多嘅电影去咗英国拍摄嘅。唔好睇小英國個影視製作嘅能力同埋嗰個人員啊，因為根據統計，有成差唔多200,000個從業員咧，喺英國咧從事啲影視嘅 freelance 又好啦，或者工作室裏面製作又好。嗱，譬如近期有套科幻片《米奇17號》啦，之前嘅《魔法壞女巫》啦，再加埋再舊啲嘅《芭比》啦，依啲電影全部喺英國拍。英國咧，佢提供好多嘅後勤啊，同埋好多嘅專業人員，因為英國嘅電影製作同埋訓練嗰個人員嘅傳統咧，係好實淨嘅，可以咁講啊，亦都有佢哋有學院派，亦都有個實用派啊，而且嗰個工會咧，雖然都好即係好強橫啊，但係咧不及美國，因為美國嗰啲演員啊、導演啊、幕後嗰啲燈光啊、攝影嗰啲工會咧，仲辣。所以咧，宁愿嚟到英国找当地嘅制作公司啊，于是咧外判一啲摄影啊或者其他嘅制作后期啊俾佢哋做。咁所以英国而家一个大西洋之隔，已经变成美国制造电影嘅后勤基地。所以今次讲完之后，即刻将个电影制作同埋关税纳入咗同英国嘅贸易谈判里边咧，你就见到呢个系策略之一，亦都系咧Donald Trump 惯用的手段就是声东击西，表面上讲到保护荷里活啦，100%关税，其实转个头咧就将呢个咁嘅 cuts 啊，即系呢个咁嘅筹码咧放埋入去个贸易谈判里边，一方面令到英国嗰边咧感受到一啲压力，因为有成200,000嘅就业职位同埋好多无数嘅工作室同埋呢啲公司，正正为紧美国嘅电影咧效力，咁呢啲咧你就见到 Donald Trump 咧佢嘅喺啲咁嘅亂章同埋喺咁嘅即係口氣之下咧，其實佢係有一啲套路喺裏邊嘅。 所以呢啲説話咧係特登用嚟刺激嗰啲仇侵分子嘅情緒嘅。你嗰阿侵係3歲細路咩？你估佢唔知道有啲説話講出嚟係所謂嘅犯眾怒咩？佢就係要透過犯眾怒嘅方式而話俾全世界聽。佢认为嗰个范畴或者嗰个国家或者嗰种政策系好有问题咁解，所以呢个叫 too bad or too stupid to believe 就系咁解啦。 啊，所以咧乜嘢叫做啊唔喺美国制作，乜嘢叫制作咧吓？譬如话乃至一张电影海报嘅设计，嗰张电影海报如果你印用纸张印出嚟，嗰张海报喺深圳嗰度印啊。咁系唔系话加百分之百关税咧？定系嗰个环节加百分之百咧？系咪啊？譬如话嗰、那个我报啊，同埋嗰个点报关啊？一套电影啊制作出嚟，我报我话喂呢、這个啊制作嗰个成本咧系一亿美金又得，一亿二千万美金又得，一亿四千万又得，系咪即系而家背上一亿二千万，你就要加收一亿二千万美金嗰个关税，系咪即系咁解？系嘛、嗯？所以呢个冇得执行嘅，点会有得执行嘅？系嘛？嗱，好似话2006年啊，台湾导演李安嗰套最佳导演嗰套啊，攞到奥斯卡奖叫《断背山》，你里边成套戏系讲紧喺美国中西部喺一啲咧牛仔嘅乡下嗰度咧有同性恋。啊！呢套戏里话你话里边系左定系右咧？啊，佢里边有一种政治嘅讽刺。2006年嗰阵时，就即系话啊，对于信奉宗教啊，同埋美国中西部好传统、好保守嘅地方，呢啲人咧就好排斥同性恋。但系好讽刺地，你哋呢班牛仔喺嗰阵时里边一样有地下嘅同性恋嘅活动。李安呢套电影咧系改编自小说，佢里边就系一个政治讽刺。佢里边咧已经有一个好含蓄啊，吓个左翼嘅主题。之但系咧系用吓嗰阵时好怀旧嘅美国嗰个牛仔嘅嗰个时代啊嚟到包装。拍嘅戏全部啊嗰个取景地点喺加拿大，咁咧拍摄嘅成本系900万美金报价。900万美金，但系佢系赚咗好多钱啊！全世界咁呢套戏本身系咪啊？系咪呢个妨碍美国国家安全咧？边个决定啊？系佢系违反国家安全咧？系咪要好似效法中国香港特区啊？整一个叫国安嘅电影审查部门咧？吓诸如此类咧？吓定系由一个 Fox TV 啊，系一个主持人，系效法中国香港嘅文汇大公嘅评论社论，就指定呢套戏违反国家安全，于是就喐佢啦。当然冇可能啦，因为美国唔系中国人社会啊嘛，系嘛？所以呢个一定系咧系雷声大之大咧，佢系针对成个美国电影工业嘅腐烂啊！啊！佢系希望你哋呢班人咧，唔好喺嗰啲咧自恋自大，吓、啊、自以为好醒啊！吓、啊、嗰、那个泡沫 party 里边咧，系继续意淫啊！好似拍埋嗰啲咩他的妈的咩妈妈的嗰套咧，系嘛？啊，里边嗰度不知所谓啦，呢啲啲唔系戏嚟噶啦，讲嘅，而且讲嘅美国嘅唔知纽约里边个唐人洗衣铺，吓、啊、两个父母生咗个女就同性恋，于是翻嚟咧就话俾阿爸阿妈听，我系搞 les， 咁跟住咧就对美国亚洲价值观嘅冲击，啊呢套戏由头到尾咧系将亚洲人嘅形象贬低三级嘅，系咪？嗱，呢所以咩啲戏咩叫左咩叫右咧？你估左倾里边冇种族主义咩？当然有啦，系叫不忍卒睹啊！呢个四个字，亦都费事嘥口水去评论啊！呢十年啊，嗰啲咩奥斯卡最佳电影啊，系咪？你记得边一套先？有边套系经典？可以讲系零啊！啊，所以其实咧就系由后边咧有一啲即系识得影视文化同埋意识形态嘅专家话俾 Donald Trump 听。这个荷里活同美国影视工业已经是走了上一条迷失之路，是一定要用一只黄天击杀的姿态令他们迷途知返。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